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Brace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。 程前平生不解风情，更不识风月，非礼勿视做得十分到位，连经楼里的假清静经都没敢细看。这甚至算不上一个亲吻，只是蜻蜓点水似的一贴。严征明脑子里嗡的一声，三魂七魄惊出了九霄云外。严征明急喘一声，不由自主地收紧手指，死死地攥住程前的衣襟。程前已经紧张过了头，表面上看来他几乎是冷静的，甚至用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语气道： 是我以下犯上了，师兄，你现在打算将我关去思过，还是打算清理门户？要么干脆打死我，我保证不还手。 这惊吓来得太惊心动魄，连兴风作浪的心魔仿佛都不得不退避三舍。程前这一番大逆不道的话出口，心里突然就痛快了。他把心一横，握住严征明扣住他衣襟的手。 斩魔阵里，你问我桃花结印在什么人身上？大师兄，我现在说，你敢听吗？ 这时，在严征明内府中，心魔重新凝结成了程前的模样。悠然从身后搂住他的元神，在他耳边说： 师兄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，你敢要吗？ 这两面夹击，严征明简直分不清何处是真何处是假。内府中的心魔伸出手指，轻轻地抚过他元神之身。 师兄，我心无旁骛，百年清修，天劫都不能动摇一耳，如今毁在你手里，高不高兴？ 那话好似一盆冰水，混着心魔骨中无边寒意兜头落下，进入他每一寸骨节中。严征明面色惨白，无言以对。 师兄，你消想我这么久，现在又何苦道貌岸然？ 严掌门坚守自盗，何其无耻。 师兄，你不是说不让我担心，凡事有你吗？师兄， 心魔时而软语笑，时而冷冷怒斥，时而又幻化作少年程前的模样，胸口带着空荡荡的一个血窟窿，悠悠地看着他。严征明整个人在极冷与极热中来回摇摆，额上溅了汗，一时间双目近乎赤红。程前没料到自己一句话将掌门师兄气成这样，正有些无措，忽然瞥见他眉间心魔印，见那细细的一条缝隙红得快要滴出血来。程前微微皱眉，接着他悍然借由木剑上的元神碎片抽出神石，再次闯入严征明内府之中。这一进去，程前先被那漫天心魔吓了一跳，所有心魔都顶着他的模样，神态表情却各有不同。越来越浓重的黑气在剑修的内府中翻腾起落，贪婪地吸取着此间真元，幻化出更多的幻影。程前一开始只觉得头皮发麻，任谁看见几百个几千个自己聚在一起，都会觉得不寒而栗。可是下一刻，他听清了那些心魔七嘴八舌的话，程前的目光突然冷了下来，胸中升起无来由的愤懑。他一挥手，通过木剑中同出本源的元神，催动了严征明内府中的木剑。木剑应声而起，剑身上拢了一层白霜，风卷残云似的冲入心魔之中，将那些乱舞的群魔一并撞了个稀散。心魔仓皇逃窜，接着重新汇聚成一团厚重的黑气，不依不饶地盘踞在严征明内府之上。严征明气海翻涌，喉头一星， 一股血气险些冲到喉舌，被他堪堪忍住了。严征明短暂地清醒过来，有些自暴自弃地冲程前摆摆手：“ 别胡闹了，我从不胡闹。大师兄，我一天不死，就一天不会放弃。” 程潜目光灼灼地盯着他，严征明一皱眉，正要说什么，程潜却目光一脸，忽然露出了一点笑意：“ 你要是肯把我逐出师门，那就更方便了。” 你， 严征明曾经这样想过，如果他不是什么掌门，身份上能跟程潜异地而处，他便能毫无负担地坦然面对自己心里逾矩的感情。倘若被逐出师门，那就更可以百无禁忌了。谁知一模一样的话就这么被程潜直接说了出来，这诡异的心有灵犀一时间弄得他哭笑不得。可是最初的震动过去，严征明还是察觉到了不对劲儿。程潜只有损人和动手的时候最直白，为人实际很内敛，喜怒哀乐都不大外露，露也大多是装的。就算他真心实意，也是自己心里真，绝不会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挂在嘴边。更何况是在他们俩莫名落入心魔谷，还不知道该怎么出去的场合下。严征明神志一清醒，脑子顿时活泛了。他突然想起了斩魔阵里木剑上挂起的古怪寒霜，立刻将方才种种都抛到一边，逼问道：“ 你知道了什么？程潜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把木剑里有什么？”“我……” 如果程潜不是亲眼在严征明的内府中看见千百心魔化身，他还得以为这都是自己自作多情。“ 你到底是怎么把扶摇剑意放入木剑中的？” 方才还振振有词的程潜哑声了。两人僵持片刻，严征明一时有些心力交瘁，推开程潜，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。“ 你不说就算了，我不管你是因为什么知道了，但不过区区心魔而已。剑修进入剑神域，从来都是一步一心魔，那又怎样？我既然走到了这一步，便还不至于压制不住。你不用可怜我。” 程潜无言以对，他突然很想将大师兄那绣花枕头一般的脑袋敲开看看，那里面是不是被心魔啃得只剩下一坨浆糊了。严征明瞥了他一眼，从怀中摸出一枚拇指大的印石，手掌在上面轻轻一拢，印石上便升起了幽幽的一层白光，照亮了幽暗的心魔谷底。他转身背对着程潜，故作轻松地说：“ 今天我不跟你计较，走吧，我们去找找出路。” 程潜蓦地从后面抱住了他，严征明脊背一僵，才要出言呵斥，便听程潜咬牙切齿地道：“ 你一天到晚好吃好喝，除了败家就是臭美，鬼才可怜你。我就是喜欢你，我想要你，这还要我怎么说？” 人生无根蒂，飘如陌上尘，分散逐风转，此已非常身。入了仙门便能超脱尘世吗？神通广大便能万事随心吗？翻云覆雨之大能者如同儒，如今又魂归何处了呢？何况是他们这些茫然不知所谓的小辈。严征明没和童儒说过几句话，心里却总对师祖怀有几分隐隐的芥蒂，有时候他会忍不住胡思乱想。 若不是童儒多管闲事，做什么足下堂，就不会引得别人猜忌，不会牵涉进三生秘境。就算进了三生秘境，若是他不那么偏激，不那么迷信先知，安分一些，不要那么一意孤行，听一听他朋友的劝，或是心里没有那么多非分之想， 说不定师父不会死，更不会落到黄鼠狼的残躯里，扶摇派也不至于一蹶不振，我们几个也能像白虎山庄那些个不成器的傻弟子一样，修为就一点，心眼也只有一点，一看就没怎么见过世面，出门办事必然办砸，几个魔修就能摆弄得团团转，没有人会叫我掌门，也没有人叫我前辈，我只是个不怎么成器的大师兄。 然而严征明又是最了解桐儒的，他在掌门印中多次重温桐儒走过的那条路，每回顾一次他便要战战兢兢很久，手里握着这块掌门印，他如履深渊，如临薄冰，不敢一时片刻放松，总在提醒自己以人为鉴，万万不能步师祖的后尘。他要清静，要自在，要寡欲，要心宽，可是此时严征明听见了背后传来的程前的心跳声，他对桐儒的一切芥蒂忽然就烟消云散了。非分之想若能压抑又怎会产生呢？严征明长久以来住在心里的大坝像是沙土堆的，岌岌可危地装出巍峨的样子，一根手指就能让他分崩离析。人一生中若是没有那么一时片刻感觉天地颠倒，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，纵然将来飞升入大道，又有什么趣味可言呢？ 你还在等什么呢？像桐儒那个傻子那样等到海枯石烂阴阳两隔吗？ 严征明心里有一个声音这样问，他握住程前交叠在自己身前的手，轻轻地拉开他的双臂，在黑暗中他转过身盯着程前的脸，克制地低声问， 你可知此事有多荒唐？你可知这有违天理伦常？ 程前面不改色， 师父让我自在， 可师父没说让你放纵，放纵七情六欲，你就不怕飞升的时候被天劫劈胡了吗？ 那你深陷心魔，喝的又是哪门子道？ 严征明无言以对，程前看着他，一字一顿地说， 师兄，我不怕天劫，只怕你。 严征明听了这话，心里轰隆一声， 完了，万劫不复了。 他呆立良久，脚下仿佛生了根，心花不曾怒放，反而凭空添了一把说不清道不明的悲意。他最后挣扎了一下， 小姐，你将来不要后悔。 程前轻轻地叹了口气，无奈地看着他， 师兄，你先把眼泪擦一擦吧。 过来。 严征明伸手将程前拽了过来，神色绷得太紧，看起来有几分异样的冷淡，他端着这样的冷淡想到， 我对不起小姐。 接着他扣住程前的后脑，轻身吻了上去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